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但那月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才知道让我心碎。藏着藏我的看见面，年轮有二十三圈，镜头的另一边，看见我成长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少见，抱着水里。 一首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任贤齐参加了世界级越野车大赛，在巴拉圭首都出发，比赛全程呢是9000公里，预计是1月14号在阿根廷首都结束。那任贤齐这次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第二赛段的时候呢，突发意外，电单车撞到他大树，他被抛出车外，跌进了水潭，那腰部受伤，目前呢人在阿根廷疗伤。虽然很想继续比赛，但是腰伤的问题呢，他被直升机直接送回阿根廷的大本营，还在继续养伤当中。也是够拼的一个艺人啊，当然有一个兴趣爱好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 OK， 好，音乐继续，来自何静，月亮偷着哭。 My FM Music 40，你好，我们是 SG。让你迷了回来的路，

间太慢，夜夜担心失去你很多的一夜之间摆动，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只是生命。 一首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音乐，至少还有 MyFM 不眠夜。 OK， 我是 Eric。 那韩寒导演的电影《乘风破浪》也是定档大年初一，那这是彭于晏与韩寒导演的首次合作。这次导演也是放话说，《乘风破浪》会把彭于晏身上那种幽默的一面全部展现出来，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感觉啊！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呢？那可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电影上映，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吧。 OK，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雷《南方姑娘》，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见。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一月七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My FM 100.5。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Hey.

Me Marify Maps， 我在晚上这个点的时候呢，也是很难听到这种节奏动感的歌曲啊。不知道你在开车的时候是否也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呢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 Sherry。那电影《荡寇风云》呢即将上映了，有两大共巨星啊，关卓、洪金宝一起去主演的。那他们俩是强强联手，带来了精彩震撼的一个武打视觉体验，共同展现出了一段，比如说惊心动魄的抗倭传奇。哇，两位主演也是纷纷表示，在武打的过程当中呢，对手戏表示打得很痛快，很兴奋啊，那也是很期待下一次继续合作啊。那时候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这部影片《荡寇风云》。OK， 好，音乐继续。下面这首歌呢，可能稍微的有些柔情版了、啊。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想起你的手，举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流，因为一接受分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的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轮廓。云暗时是的，我现在明白了，受伤了，人才会成熟。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 曲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 MyFM。

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有部电影的预告片也是新出来了，是由彭于晏、余文乐还有郑爽、乔杉连累主演的《悟空传》也是发布了《我是悟空》预告片。那在预告片当中呢，彭于晏是手持金箍棒，士气逼人啊，也是流露出很多血雨叛逆，那个很多网友就大呼期待。那这部电影呢，是根据金河在同名小说改编的，也是讲述了在大闹天宫的500年前，未成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不服天命啊，向天地诸神发起抗争的一个故事。自开拍以来，也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想要关注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2017年7月13号的时候去影院去上去可以观看一下。这部也是定期在暑期的啊，到时候很多观众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OK， 好音乐继续，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是一只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

多年，假装不曾想起。心中有多少回忆，是不能碰触的自己，渐渐变成血液，够不够美丽？我才模糊了期待，就有勇气再重来。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张靓颖，好不容易。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电影动作大片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正式宣布定档2017年2月10号，并推出了首张中文版的海报和定档预告片。那影片上映的时候呢，恰逢是我们中国传统元宵佳节的前一天，情人节也仅在这几天之后啊，提前预热双节。那极限特工，在届时呢，影片将以 3D、IMAX 3D 以及中国巨幕 3D 制式登陆各大影院，可以说是上天入海，专制不拽的极限特工们将与中国观众相约元宵、情人节、双节，一起嗨翻正月双胞开年。OK， 继续好音乐，来自游鸿明，《最远的身边》。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寂寞每隔三秒，就在胸口划一刀。痛的感觉在咆哮，你却听不到。明明拥抱过的温度还在烧，怎么会陌生的难以预料？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身边明明那么近，偏偏那么远，要如何解套？我有多渴望把问候用等待全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

哇、wow, 来自王力宏花田错哈、啊、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呢，韩国女团 One Girls 与 JYP 娱乐公司呢也是合约即将到期，那四名成员今后的动向也是引发了很多娱乐媒体的一个关注。那对此呢， JYP 方面也是予以了否认，说 One Girls 与公司的合约将在一月中旬到期，那是否继续续约还在商讨之中，目前还是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决定哈。另外 One Girls 将于和 JYP 在07年的时候开始合作，目前呢也是携手合作了10年之久啊。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在这10年当中呢， One Girls 那首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歌曲 Nobody。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from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from you. 난 사람 싫어, 누나 아니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 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 않아. 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抹杀， 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少的才是年轻， 抹杀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抹杀 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 如 果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一首节奏非常动感的歌曲，来自魏晨《白日梦想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鹿晗最近也是曝光了一首新歌《微白城市》 MV 预告片。那这个预告片当中呢，他也是身处温暖复古的环境，浓郁色彩与光影搭建了迷幻的梦幻国度。那这是正式版 MV， 也是在1月9号就正式上线了。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跟以前的一些歌曲完全风格上也是不太一样哈。我们可以听一下之前的一首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说到燕麦片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挺喜欢吃它，因为它还有丰富的一种维生素 B1 B2 E 还有叶酸等，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减缓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是受到男女老少的喜欢。但是呢，除了直接使用燕麦片煮粥之外，也可以为大家介绍几种，比如说吃法，还有牛奶蜂蜜燕麦粥、香蕉肉松燕麦片，还有燕麦稀饭，都是很美味的，不妨大家明天在早餐的时候呢，就可以尝试一下咯。好，音乐继续，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Here I am waiting, I'll have to leave soon. Why am I holding on? We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we knew it all along. How did it come so fast? This is our last night, but it's 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前不久呢，蔡依林也是在某音乐节开唱，但开场刚唱了一句美杜莎的歌词呢，突然跌倒，膝盖着地。不过当时她并没有中断演唱，而是微微笑了一下，站起来继续演唱。那随后蔡依林的经纪人就表示说，表演时不慎被鞋带绊倒，膝盖有些撞伤，并无大碍。他还透露蔡依林是从1月3号开始重感冒，那演出的前一天甚至还发生困难。那当天呢，蔡依林并没有因为跌倒而影响演出，连唱了美杜莎、大艺术家两首歌，不过状态明显有些吃力哈。他的经纪人也这样说，说声音比较沙哑，但还是算比较 OK 的，休息了一整天呢，还是算恢复了体力。那也可以说艺人也是非常的蛮拼的哈，也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音乐、好的作品吧。 OK， 继续来听歌，来自赵雷80年代的歌。 Thank you.

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再次梦见那片白色海洋，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刻着你我的青春，白色的约定，我不愿醒过来，这是最美丽的永远。转眼多年，青涩渐远，一切恍如昨天，转过身去依然清晰的笑脸，就像那白色的约定，纯洁而美丽，牵挂着彼此之间不变的誓言。再次相遇，白色花海拥抱纯洁的爱，淡淡的绽放在初恋的地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哈，也是正式在全国公映了。作为周杰伦连累林忆杰首次监制的青春励志电影，那该片呢也是集结了黄远、王大陆等一众人气偶像，共同带来一个青春爱情交织、热血梦想励志的一个暖心故事。那最近呢也是曝光了幕后制作特辑、拍摄趣事等。其实说到周董周杰伦哈，他之前也是拍了几部不错的很不错的电影，比如说《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天台爱情》等等。 其实当起导演已经熟门熟路的周董呢，此次刚开始当监制，那表现如何呢，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而且据了解，周董就是被好友林奕杰马拉松运动员的励志经历所触动，所以才出任监制。那电影里面有很多部分也是好友林奕杰的真实经历，不妨到时候大家一起去影院去共同期待一下。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100.5。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室内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咻咻，我的马子咻咻咻，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咻咻咻咻。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什么还说的句子让人发现，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别再哭生命和顺序太浪费力气，音乐节拍随心而去，只要现在释放美丽。 爱我就大声说，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喜剧电影《美容针》呢，近日也是曝光了心花绽放的一个海报，正式宣布定档在3月10号。那此次闫妮也是首次搭档杜天浩，上演了一段特殊情缘。其实无论在什么年纪，爱情的悸动大抵相似，遇到对的人，心里面便开出一朵美丽的花朵。爱情是细如尘埃的奇迹，让你变回永垂不朽的少年，或是做回电影里光芒万丈的少女啊。那在3月10号的时候，美容针迎春上映，给你无边无际的情有独钟。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 MyFM 不眠夜，所以说这个点呢已经是不早了，很晚了，不要熬夜哦，早点休息了，晚安。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